十二页倒数第六行，我们先将经文念一段。对对地方，若见是无，则如亦可见无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无，无不见时，何不见无不见之处？从这个地方看起，这一段是借着前面一课来的。在前一段，世尊给阿难尊者辨别见性不属于物相，这个问题在修学上来讲呢，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见经，我们在此地讲是见性啊，在言语间是见性，见性是属于限量的境界。前五识与第八识都是云限量境界，这个限量境界里面实实在在是立言语相，立名字相，只有了别而没有分别。但是前五识起作用很快的就与六七识起了联合作用，六七识有嫉妒分别，有随念分别，所以就落在比量非量上。在这部经里面，从世尊指示给我们的境界上来观察，见性是周遍法界的，它的作用就像一面明镜一样，常明而没有染污，像虚空一样如如不动。我们正在见相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够辨别得清清楚楚谁在见相？禅宗里面有参念佛是谁， 念一声佛号，参就参就，那念佛是谁？这就是叫回光返照。六尘是无相，它的性质是顿，六根的性质是力，顿所以无有影像。力在一切万象当中建立许多名字，但是要晓得这些名字都是勉强建立的，并不是万象自有名字。这一点在上一次也给诸位介绍过，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具了一切境界原本是清净即灭相，到见不自生，这才如平等法界。平等法界在华严经里面称作一真法界，这才是究竟见性。上一次给诸位说过，性就是佛，佛就是性，所以叫见性成佛。今天这一段经文是从反面说，说若见是无，这是假设。假如见性啊，要是一个物相的话，那物相啊，当然会被见到的。这如一颗见无之见，见性既然是物相，那么我这个见性见物相啊，你见物相一定也能看到我的见性。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啊，这个底下讲了若同见的、我们先说前面一个意思，我们两个人同见一个佛像啊，同见一个佛像，佛像是属于无啊，物像啊，如果见性也像物像一样啊，这样清清楚楚的，我的见性见到这个佛像上，你也见到这个佛像了，当然了，你见到我佛像同时也见到我的见性。那么这是第一句的意思啊，这如一颗见无之见，你也能够见无之见。可是实际上啊，不是这么回事情啊，谁能够见到谁的见？第二一句是假设，什么呢？你如果一定要固执的话，我见这个佛像，你说你见佛像，同时在佛像里头看到我的见性了，见到我的见性，这个实在是强词夺理呀。佛就说无不见识。好，我现在不见这个佛像了，那么我这个见性一定收回来呀、何不见无不见之处？我现在不见佛像，那你应该很清楚的在佛像里面看到我这个见性啊，收到哪里去了？你应该见到啊。那么这样才能够成立。若见不见， 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这一句比较上难懂一点，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够见到我收回见性，这就是不见之处，自然不失彼所不见的物相，也证明见性不是物相啊。在这一段里面，也是预防我难有执着，执着说我已经见到你不见之处了，下面呢是世尊这个也可以说是解释的意思，因为正当不见之时，佛的见性离开了物相，而阿难说又能够另外见到佛不见物相的那个自体，由此可知这个见性之体与物相啊并没有混杂在一起。被阿难看到了，看到了那个见性又是什么样子，因为那不见之相本无相貌，也无处所，说实在的话根本就不能见啊。所以古人到这个境界只可以自知，没有法子与人道出，说不出来的。纵然是把妄想啊强词夺理的说，就像这一句讲的，能见到佛不见之处，纵然见到也不是物相，这是说见性与物相啊完全不相同，这是说你见到假设，那见不到呢？见不到实在啊，确实见不到，若不见无不见之地啊，自然非无。那么由此可知，无论你见到与见不到，见性皆不是无相，既然不是有相之物， 在《楞严经》一开端，经题里面用的大佛顶，大佛顶是表法的，表什么法呢？非有非无啊。见性有没有？确实是有。虽有啊，又没有相。大佛顶相啊，就是表这个意思。那么大佛顶相在此地就是表见性啊。如果你要是悟得了，正是自己的无见顶相，这个意思正是显示见性能见无，见性不能见见，见能见无相，不能见见性，因为无相有处所，有形态可以见，见性没有相状，没有处所，所以见不到，虽见不到它确实存在，时时都在起作用。所以古人说，令鼻塞满虚空，看时不见微尘相。这两句话的意思也是说的见性，众生不能够穷尽这个道理，误会以为有，那么就有一个能所，既有能所，必定就把真相给迷失了。于是乎，随着众生的错误的知见、见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佛法呢，讲求的是正智，真正的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够照见我们前途光明的道路。但是政治决定不度在见解里面。今天一般人讲看法，你的看法怎么样？你的见解如何？这都不是政治啊。政治见里面是没有见解，也没有看法。心底清净光明，一切万法就像明镜见无一样，无不了然，这叫正智慧。今天世界大乱，动乱的根源就是知见太复杂了。一个人一个看法，一个人一个看法还算不错了，一个人有许许多多的看法，一会儿这个看法，一会儿想想还是那个看法，这是祸乱的根源呐。世出世间的圣教 都是叫我们修清净心。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学问的根本啊。佛法里面所修的至诚心、真心、大悲心，是菩萨道的大根大本，学本注末，毕竟没有成就。大家都迷失了方向，我们自己也跟到迷失吗？既然是学佛了，一定要走一个正路，这一生一定要有个成就，这样才不辜负自己这一次得到人生，得人生不容易。佛在一切经里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得到人生，就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生，有一个大成就。我们在大经里面读到过，要想成就，一定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三个重要条件，缺少一个都有障碍。善根是过去世累积的，是智慧。我们看一桩事情，听一个听人家说话，一看一听，心里就明了，这是善根。换句话说，我们讲的浅显一点，看佛经能看得懂，听佛经能听得懂，这是善根。你能听得懂是善根。你肯相信，肯照这个做，这是福德。我听懂了，听懂不肯照这样做，你有善根，没有福德。或者是我老师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是道理不懂，这有福德没有善根。善根属于慧解，福德属于实行。既有善根又有福德，又能懂又肯照做，你要是没有缘，这一生呢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个好老师来指你的路，那所走的路子就是涉世俗宝，盲修瞎溜，这一生也没有成就。所以三个条件都要具足啊，不能缺少啊。修净土求往生极乐世界，那弥陀经还说得清清楚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可见的，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少了怎么行呢？那么我们放眼来看看今天佛教界这三桩都具足的有多少人，三桩都具足的可以断定 他这一生啊是最后人，他来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这一生是最后人，可以断定绝对没有问题。去不了的这三庄里面总缺少个一庄两庄，虽然学佛，虽然好心心静，他有障碍。再给诸位说，障碍不在境界上，障碍在自己。也许诸位要问，善根可以说自己，福德也可以说得上是自己，那因缘与外头总有关系了吧？实在讲，因缘还在自己。有殊胜的因缘，你把它放弃掉，那还是怪自己啊，不能怪外面境界。人生苦短呢，这几十年的光阴一弹指就过去了，太快太快。我们从大陆到台湾来，不知不觉30多年了。想想30年前的事情，就同昨天一样。这30年一弹指就过去了，再有30年呢，比现在过得更快。这个是要觉悟的呀。还有什么事情比了生死这个事情还要大呢？有什么事情比求生西方这个事情有价值？做好事，做善事。后天星期二，诸位到这里来，咱们一同研究研究《大智度论》，底下有一段，说给我们讲，少布施，少戒，少忍，少精进，少禅定，少般若，都能得无量无边的功德。为什么说修少修一点点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呢？大智度论里面讲的清清楚楚，这个少是什么？是因缘少。就是我修布施，我没有钱，我布施的当然少，虽然布施的少，是尽心尽力，你的功德是圆满无量无边。佛了一段经文就讲，叫我们不要攀缘，不要跟人家比赛，尽心尽力，功德是圆满的。尤其是修行人，菩萨为什么修少布施呢？不能破坏自己清净心，不能给自己惹烦恼。我要尽量想赚钱，尽量想办法找钱来修布施，结果怎么样？把自己道心失掉了。你的布施的时候，来世人天福报，你是想 成佛，想成菩萨，想明心见性，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全给耽误掉了。这个损失太大太大了。所以菩萨是修少布施，尤其是出家人，他没有财物，没有力量布施，他也不攀缘，他也不找布施。所以一切叫你随缘随分，随缘随分是自己心清净，心平等，你修的功德就无量无边，等虚空等法界。你要是稍微动一点心，哎呀，去转，你就完全失掉了。这个道理又有几个人晓得？过去我常常讲，常常讲，诸位听了，我看是似信非信。好，明天大智度论里有一段，那是佛说的，是龙树菩萨说的，那不是我讲的了。再也不相信，那就无可奈何了。所以《华严经》教给我们随喜功德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称心。那么由此可知，善根福德因缘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属于知见，属于见解，正知正见。邪知见，所以是随见分解，在境界里面起分别起执着，这是堕生死根本。正见的人那就不一样，终日见闻，可以说未尝见闻，为什么呢？他明理，不堕在分别执着之间中，见色闻声先是平等清净，所谓是能所具觉，这就叫见性。我们一般也叫做三轮体空，唯有三轮体空才叫做见性。性遍一切处，不能说以性见性，我们是实在不得已，无可奈何，方便说用见性见发性。那么换句话说，见性是能见，发性是所见，是不是真见性呢？没有。因为这个境界呢，说实在的话，还是眼色语言色尘。真正见性，能所不二，性相一如， 即使我们见色闻声，能所两边都超越了，这是诸位是真正见性的，明心见性。即使念佛念到能所一如了，你得念佛念到理也心不乱，念到能念之母所念之佛是一不是二，这是理业心不乱。还有能念之母有所念之佛，纵然念到一心，给诸位说叫四一心，也不错了，念到四一心，他往生也是决定靠得住的。可是我奉劝诸位，既然念佛了，就要求离业心。离业心上行上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见的是阿弥陀佛报身佛，就给华严经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去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是同样的境界。我们为什么不干？如果说是我们做不到，那就得罢了。给诸位说，人人做得到，就是问你自己肯不肯做。你不肯做，你能怪谁呢？肯做的人是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来看待。我们之所以不能成功，把念佛这个事情看成次要又次要。天天是在干，不错，没看重，不专啊，不进啊。所以纵然念了多少年，没有成绩可言。我们的故事毛病就在这里，再给诸位说得清楚一点，事出事发都要随缘，千万不可以叛逆。唯有随缘，真正是自利又能利他。这一落在攀缘里面呢，首先是害了自己，对别人好处不大。我给诸位说过，我们图书馆是随缘而成就的，我学佛的时候从来没有想的时候，我将来要建立一个道场。我们在这里弘法利生，由这一念就是个攀缘心，对自己就大大的伤害。那么大家建立这个道场，我在此地时非有非无啊！你说没有道场，有个图书馆放在此地；你说有道场，我心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俗话常说，大家也懂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 说而来还是空说而去？你有个什么啊？正是古德所谓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啊，何必造业？世间法造的业还不够，还到佛法来造业。这是愚痴到了基础。学佛学个什么明理呀、啊？通达自理，清净自在。佛法的目的，无论哪一宗哪一派，你念佛法门也不例外。目的就是明心见性。法华经里面讲入佛之境，明心见性就是佛知佛见，是一不是二。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个理论，同时也教给我们见性的方法。我们学了，是不是在这样做呢？楞严经啊，听懂了是善根，懂了之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么做？如果是这么做，你是有福德。我们这个星期六晚上这个法会，就是给诸位做应援。那么你是三缘具足啊，三缘具足没有不成就的。上面经文，世尊从正面从反面极力地辩称见性不是物相，不是物相，说云何非如呢？这四个字是总结。借前面，假如你实在是不见佛不见之地，那么这个见性自然不是物相，既不是物相，不是你自己的自信，就是什么呢？自信才是自己本人啊。自信与宇宙万物融合成一体，只要见了心，一切功德圆圆满满，给十方诸佛无二无别。请看下面经文，又得如今见悟之时，如即见悟，悟又见如体性纷杂，再如与我并住世间不成安立。这一段是世尊从反面说明无相不是见性，前面四句的意思 是说，你现在见到物相的时候，你以为是有，以为这个见性是有，见性如果是有，见性能见。他你见在物相上，见性现在在物相，他见到物相，那么那个见性这个物当然又见你啊。